南朝鲜伪海军军舰入侵西海热点水域我方领海的行为日趋频繁。南朝鲜傀儡集团仅在近十天的时间里就调派101艘次伪海军军舰入侵我方领海，共达81次。这是比今年3月一个月里的入侵次数多达近两倍的。事态的严重性就在于，目前他们的军事挑衅行为是在南朝鲜全境由旨在对我国实施先发制人打击的脱九联合军事演习达到极点，还有卡尔文森号超大型核航母和密歇根号核潜艇等美国核打击手段紧急投入到朝鲜半岛水域，对朝军事挑衅水平达到最高级别的时候进行的。